就让了一关，此时我把那万王爷，那把那刀他就不不绝，绝龙潭，可是我龙天老五下不完。 好

然咱刘高来得鲁莽，浪之海寒，血刚刘将军为何这样大胆？俺今前来奉了皇王的圣旨，元帅的将领前来下士，故此们哎，我就这么问走走啊的事情现在何处？哎，这是吗？信在此，浪之请看。 太公， 此事已关。 刘将军， 浪之 回复你家元帅，就是公，就是不急，三日后在牛头山前会战。元帅再会。 哦，三日后牛头山前会战，元帅再会。 真是 好汉子，好汉子，我要告辞了。 我送了。 郎君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 什么是孤家的不是？ 想俺牛皋至此乃是可畏，我连杯水酒都未曾吃，难道是就是这样巴巴的回去不成？你也太难点了吧。 刘将军要饮酒， 吃上几杯又待何方？ 他相反的 有 二酒来。 哎呀呀呀，讨饶了讨饶了。想俺牛皋乃是心直口快之人，心中有话口内就要讲啊。 刘将军有话请讲。 我今日在此吃了你的酒，两军阵前可不定谁要谁的命啊。 我乃是各位起职。 哦，各位起职。好汉子，请 请。刘将军再饮几杯。 又一口了，我要回营去了。 不，不送了。 告辞了。 郎君，这又是你的不是了。 怎么又是孤家的不是了？ 你把俺接进营来，你就该送俺出去。 哦，我要孤家送你一程。 陪你送上一程又待何方啊？ 好，刘将军请。 啊，郎侄，我今日再次吃了你的酒，这心中有些过意不去啊。些许小事，何劳刘将军挂齿？也罢，两军阵前交战的时节，呸！我少打你这么几鞭头子也就是了。误会啊！如此说来，孤家倒成了你的亲了啊！ 那个自然， 亲。嘿嘿。我冤苦了傻小子， 奉了元帅兵进攻三大帅将领金手大印，看远远望见刘将军来也。 慢慢地对你们演讲，非俺牛皋夸口，俺屈指翻印，拿物质将俺亲进了阴局啊！他说刘将军为何这样的打扮？俺说奉了皇王的圣旨，元帅的将令，前来下士，他将此信看了一番。原是带回，三日后扭头三千回战。我说好汉子，好汉子，我要告我辞了。他说：“哎，刘将军之词，乃系可畏，吃杯水酒再走。如此嘛，他一杯，我一盏，吃得这样大醉。”我又骗你们了， 于是你我岂不冤得帅？ 好，有劳二位将军。当今